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尧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67章，上文我哋讲到，只见到大师伯嬲到飙烟咁仔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路喺度噏，噏到最后两句，天地乾坤来借法，斩妖降魔将鬼除。话音降落啫，所有嘅闪电向中间一会，每一道碗口咁粗嘅闪电都集中喺大师伯嘅手指尖，慢慢就形成一道闪电嘅巨柱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，哇！你都咪话唔惊，生平第一次见到咁壮观又咁恐怖嘅咩？两个人对望齐然一笑，喂，有咩心愿未了啊？ 我大鸠饱，我唔知点讲啊，边问阿师傅？ 只见九叔两只手仍然放喺佢哋膊头，将佢哋向后一揿， 你两个威晒得噶啦，唔使俾我威噶啦。 啊，师傅你咁讲又唔啱喎，新鲜事出啲嘢做徒弟做噶嘛？ 秋生亦都讲啦，师傅你想闹闹多两句啦，我怕又冇机会啦。 乜你好中意俾我闹咩？ 啊，有时师傅闹下又几过瘾下噶。 九叔啊，笑笑， 嗱，系你哋自己讲噶咋，我冇讲过。 文才同秋生啱啱想讲啲咩啫，被九叔两只手向后一揿，两个人向地下一坐。九叔一步踏上前， 点啊？噏完未啊？ 只见到大师伯喺对面，鼓起炮腮，刮住九叔。九叔讲： 噏完啦系嘛？ 不，师傅冇教你最后两句咩？话音降落啫，大师伯当堂面色一变。 吓！ 九叔继续将两只手背起， 最后两句系咁讲嘅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天险不问曾经谁，夹夹如律令。 九叔左脚一蹬，一步步向住大师伯行过去啦。大师伯见到系咁啫，随即就鼓起成身功力。讲起有奇，九叔啱啱讲完夹夹如律令啫，身上边头壳顶啊嗰啲红色嘅闪电，全部就归咗大师伯嗰度。大师伯一见到， 哦原来掌门都是有用的，你看你照出来的闪电全部给晒我的，林凤娇有没有后悔没有做掌门？ 掌门的门字都没讲出来，只见到九叔召唤出来的红色闪电，虽然是小的，一道一道是这样飙了去大师伯的蓝色闪电那里。大师伯成身充满电流，话都讲不出，那点解喐唔到嘅？只见九叔啊，慢慢行去大师伯面前，将只手咧攞起大师伯只右手一揿，揿低咗。大师伯奇喎，喐都喐唔到，但系喺手上面嗰啲掌门玉扳指咧，就俾九叔慢慢啊除咗落嚟，压喺手心。大师伯啊，当堂激到吹须碌眼，但系喐唔到，嘢都讲唔到。只见到佢眼啊、鼻啊、七窍啊啲闪电系咁乱窜，而九叔攞起玉扳指，捽一捽，唉，咁叹咗一声： 你冇资格做掌门。 近手将只玉扳指向个布袋度一塞，求其咁样一塞啫，拧拧头。 不过我都唔适合做掌门，迟啲啦，睇下边个想做嘅，俾佢咯。 一边拧住面，拧拧头，背对住大师伯就行开咗啦。文才同秋生睇到眼都擎埋，哇！乜回事啊？只见到大师伯周身都围满晒闪电，本来是蓝色噶嘛，而夹杂咗九叔嗰啲红色闪电咧，慢慢变咗青紫色、紫红色。大师伯啊，喐都喐唔到。九叔啊，拧转头讲啦： 同门相残，我始终都睇唔惯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 讲完头都唔拧啊，就帮秋生同文才包扎下伤口。而大师伯咧，好明显就心有不甘，只见佢深吸一啖气，好艰难咁憋咗几字出嚟， 咣 咁一下，大师伯成身被闪电啊贯穿咗，每条闪电啊都喺佢身上面毛孔血管系咁炸开，成个人一鬼死咗啦。秋生同文才见到系咁，咁就瓜咗噶啦。 喂，师傅咁化学嘅？ 喺度， 佢咩啫？挂咗就系挂咗啦，以后六命见到嘅唔系我怼瓜佢嘅。 而呢个时候咧，一道身影飘下飘下飘咗过嚟， 林公子， 原来系丽姐。文才龙抽身一望，见到丽姐半透明咁嘅样，若隐若现。九叔啊，望望佢， 唉，就一声， 师傅啊，行乜嘢啊？丽姐佢 系罗师傅，佢啲情况同阿小红好似，系咪？ 九叔啊，无奈揞个头， 佢时日都冇多啦， 啱啱讲到一半啫。九叔突然间心头一拿， 咦， 咩回事呢？回身一望，见到大师伯窿晒咁滞，冇事啊。再卧高头一望啫，只见到天边一道红云。红光一闪，九叔就想， 咦，唔系记得咗咩嘢呢？ 继而一拍个头， 死啦，阿友。 文才同秋生听到一惊， 师傅有个咩事啊？ 系啱啱听到咩咩狮王乜乜鬼嘢话。 九叔就大叫一声， 弊， 啱啱想拧转头行入二中度攞啲咩啫，一望之下死咯，成个二中就七零八落，好彩冇乜棺材啫。架撑都找不到什么掣了。 冇计啦，随即在布袋里面一抄就抄起四张王纸，快步就在内堂那里抄了朱砂和笔，在四张纸上不断写不断画。 文才和秋生呢，半条人命这样，一边烂一边扶住丽姐。 丽姐，你没什么事吗？ 只见丽姐已经有点虚弱到讲不到嘢咁滞。九叔一边写符， 他都差不多了，相识一场，你哋两个帮我照顾下佢啦。 啊，师傅，你要去边啊？ 去搵阿友。 吓，师傅，你而家咩架撑都冇喎。阿友哥，友哥， 你见唔到啱啱一片红云咩？ 红云即系点啊？ 就系江湖救急咯。 啱啱讲完，手中嘅符已经写完啦。只见九叔咯，将四道符分成两边，两张符绑喺左脚，两张符绑喺右脚， 一抌地， 双脚一软， 啪咁啊跪低。 文才吉两步行上去啦， 师傅，你脚软啊？你 九叔啊，发一发个头， 脚软都冇计噶啦。 师傅，脚软点赶路啊？你不如睇下丽姐先啦。 九叔望望丽姐，而丽姐成个鬼影就圆空咗，亦都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啦。望望九叔就讲啦： 林公子，咁多年嘅游魂野鬼我都做到厌咯，而家咁都唔错。仲要俾我见到你，见到你咁英明神武嘅一面，哎呀，真系死都心足咯。 丽姐，你死过一镬噶噃， 都系啫。男人呢就要去做佢哋认为啱嘅事。你睇你哋师傅， 九叔啊，对住佢苦笑咗下，对住文才龙抽身就讲啦：， 唉，你哋两个帮我送佢一程啦，我即刻走啦。 大师傅啊，你而家咁样点走啊？ 艾伦师傅，我使唔使我哋帮手啊？ 九叔啊，跑白文才， 未死得咩？ 死啊，未死得，不过就 唔喐得咯。 随即嘅双手剑诀一点，左右手一拍，剑指向上一舞，左脚右抌咗三下地。霎时间，九叔身边嘅狂风乱舞，所有嘅树叶啊、纸屑啊，全部卷咗起身，成个龙卷风咁嘅样。秋生啊，俾啲风吹到擘唔大眼咁仔。 师傅。乜鬼嘢事啊？ 你有冇听过神行簿啊？ 文才都揞住个面 啦。神行簿好似边度听讲过咁？ 以后要读多啲书啦，知道吗？ 乜做咩？师傅讲到好似讲遗言咁样嘅。 九叔个拧头， 你哋唔系好中意俾我闹嘅咩？今次有命翻嚟嘅，继续俾我闹噶啦。 秋生同文才霎时间一窒， 你哋休养好之后，帮我搭翻间二庄，好好地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 秋生同文才急啦， 师傅做咩事咁严重啊？师傅， 只见九叔啊少少， 记住得闲记得读多啲书啊。 秋生同文才俾啲风吹到眼都睁唔开啊，喺度死咁搲师傅喺边啊！只见到一声清喝， 急急月律令， 狂风乱舞， 呼！ 九叔搭住旋风啊，一阵风咁样，真系一阵风咁样踩住啲风啊走咗，消失到无影无踪。文才同秋生啊，捽捽只眼，终于睇到翻嘢啦！ 哇，师傅走咗边啊？ 我呢个系咪咩神行簿嚟噶？啱啱嗰个系 啱啱师傅系写紧马甲啊！ 咩马甲啊？ 系都叫你读多啲书噶啦，两只神行马甲绑喺只脚度，御风飞行，啜咁就冇咗噶啦嘛，阔咁就冇咗噶啦嘛。 黎姐就笑咗笑啦，真系风一样嘅男子，真系好中意啊！ 秋生同文才望望黎姐，黎姐你做咩心愿未了啊？ 系咯，虽然我哋半条人命，你有咩想做嘅你讲啊？ 唉，想做有咩用啊？我就系想啊，生生世世跟住你师父啫。 讲下啫，离远一道声音就飘过嚟啦。 哼，好一个秦淮何明记，李正丽啊！ 两人一鬼一惊，咦？边度有把声过嚟啊？黎姐呢个时候回过神来啦， 系边一个识我啊？我点知识你啊？生前系风尘女子就算啦，识埋晒啲贵家公子，哦，依家死咗啦，连道士你都啱啊！嗯， 黎姐一听到啫，好似俾人踩亲条尾咁，成只鬼本来好虚弱噶啦，一拧转身， 系边一个？你有本事同我出嚟，八婆！哎呀，话我八婆添啊嘛！ 文才同秋生嘅四围张望，得把声冇人嘅，唔系又一只女鬼啊嘛？唔系啩？而家咁嘅身世点算啊？你话啱啱都未紧张完啫，对面有讲。 姑且念你救过我哋同门，我就俾你好死啲。我呸！我生前啊，都唔系好死噶啦。我而家死多次，使鬼你呀八婆！你叫边个八婆啊？我系闹你，你估我哋甘心做风尘女子嘅咩？吓！你有本事出嚟睇我，睇我碾唔碾死你呀八婆！ 对面就冇出声啦。文才同秋生就拉住黎姐， 喂，小句啦，小句啦，时间无多噶啦。 文才一拍个头，系、哦、要准备上路嗰啲嘢。 黎姐咧一揈就揈开秋生同文才，估唔到我死咗一次，而家准备灰飞烟灭啦，仲要俾个臭婆娘系咁喺度低我，我走啊，都走得唔安乐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。 话音降落啫，远处飘飘忽忽传嚟咗啱啱嗰个女声： 林冰斗者街。 秋生啊，拉拉文才，喂，咁熟嘅？黎姐啊，讲啦， 你唔使喺度吓我，你仲有最后一次机会。哼，我先至唔理你啊！ 臭婆娘出嚟啦嘛。 朕列在前。 文才同秋生啊，互相拉住对方啊，企咗起身。哇，乜鬼嘢事啊？完全唔知发生咩事、啊。啱啱想讲嘢啫， 朱邪， 朱邪两个字一出啫，只见到不远处一道金光，有条金龙啊出现。文才同秋生啊睇到眼都直埋。金龙，只听见一道龙吟，金龙飞过。围绕住荔枝一卷，龙头直攻荔枝嘅心口，一穿就穿过咗荔枝成个魂，佢俾个龙食咗咁滞，一刹那啫，荔枝消失唔见，成条金龙咧亦都飞向咗天际，忽咁就冇咗。文才同秋生啊嗌都嗌唔切咧，震腾腾扶住对方企翻起身，只见到二庄远处烟雾弥漫，有个身影啊慢慢行咗过嚟。 林凤娇喺边度？ 文才望望秋生，喂，佢问问师傅啊？秋生未讲嘢啫， 哼，开大片都唔话俾我知系嘛？有冇放我喺眼内嘅？ 秋生问啦， 呢位靓女， 哦系咯，呢位靓女系边位啊？ 方氏，靓女你叫嘅咩？ 哦咁啊，我唔啱咪叫靓姐或者靓姑咯。 系咯系咯，呢位靓姑， 算啦，都系叫翻靓女好啲。 文才同秋生听到 O 晒嘴，望望过去啦，远处嘅人影已经嚟到面前啦。只见面前呢个人一身短打，系个中年少妇嚟嘅噃。 我再问呢位系，我系你哋师叔，你师傅去边啊？又死咗去边啊？ 师叔， 秋生就问啦，唔通系识有哥？只见前面呢个阿姑，即系呢个师叔咧，捏指一算， 哼，次次要揾佢咧，唔系避咧就系走噶啦。喂，你两个， 点啊，师叔？ 呢度啊乌烟瘴气咁，你师傅翻嚟叫佢即刻嚟揾我，知嘛？ 揾你呀、 啊？呢位师叔点称呼啊？ 话俾佢知，我喺隔篱借姑村，我姓马，系咁啦。 一讲完。头都唔拧就走咗啦！ 文才啱啱反过嚟，咁啊，黎姐系咪俾你收咗啊？师叔， 只见到前边呢个师叔咧，拧转头揞住嘴，揭咁啊少少。 如果我唔收佢啊，佢一早就冇啦，懵仔。 讲完，拧转身，弹下走咗啦。系啊，系弹下走咗啦。文才同秋生啊，见住呢个。啊！一行为行径咁似一个靓妹，但系讲嘢咁老气横秋嘅呢个师叔、啊，两个人啊面面相觑。咁好啦，九叔去咗有哥度江湖救急，而面前呢又飙出咗个咩自孤村嘅姓马嘅师叔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敬请留意《僵尸先生》第三部。再会啦。 想别离后，全心怎会不思乡？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流浪。故地故园最是难忘，空盼望。深秋满地风霜，岁月短长。